忍住的情绪在乎后夜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甜。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，回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哦，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甜。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，回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？

们以为可以，然而他们可以生活在一起，因为有你，所以才有等待，等待情人风中依稀的身影。不了解自己，甘心做你的影子，就这样静静而无助地跟随着你。你要我哭，我没有了名字，我的名字从此叫做孤独，因为我不放心我自己，才将我的生命托付了你。我已心心秘密好几个世纪，此生不能让你从我怀中离去。情人其实可以随便说说而已，才有秘密。然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些痛楚，不了解自己，甘心做你的影子，就这样静静而无助地跟随着你。你要我哭，从此叫做嫉妒，因为我不放心我自己，才将我的生命托付了你。我已寻寻觅觅好几个世纪，从我怀中离去，情人其实可以随便说说而已。

这里是你昨夜离去的痕迹。一整夜画不去那清清楚楚深深的烙印。长长的自己说明这整个冬天的甜蜜。哦，你雪白的你，雪白毛衣，雪白背影，想你雪白眼睛，雪白脚印和你雪白的心。每一次想起不可思议点滴在心底，一起幻想，一起聊甜蜜，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是你？我关不了，顾不了，躲不掉，在我的脑里、心里、梦里，全都是你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。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与灯火